新声音，新力量，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身世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，压力很大、精神紧张的沈秋很快就在应酬当中喝醉了，栾池把他送回家。走到一半，沈秋被晚上的夜风吹醒，不觉有些失态。 栾池，结束了？ 沈秋轻声地问。 结束了，以后别喝这么多了。现在怎么样？ 栾池坐在沈秋身边，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。虽然是深秋，气温并不凉爽，女孩子的额头却是汗津津的。栾池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沈秋， 擦擦汗，小心着凉。 带着古龙水味的手帕，绅士风度十足。沈秋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栾池，笑着说， 你还是老样子，洁癖。以前上学的时候还被人家笑话像个娘们儿。 他是有些醉了，说话也是翘着舌头，没轻没重的。栾池莞尔一笑，柔声说， 还不都是为了照顾你啊。 沈秋醉得晕了头，擦完了汗，顺势躺在了栾池的腿上。这是小时候坐惯了的姿势，只是后来懂事以后再也没坐过。然而栾池毫不尴尬，只是轻声斥道， 都多大了还这么没大没小的。 他甚至放低了腿，让沈秋躺得更舒服一些。沈秋嘿嘿一笑，闭上了眼睛。那天晚上，栾池扶着沈秋上楼，帮他煮了醒酒汤，老妈子似的絮叨了他好一会儿不该喝那么多酒，直到沈秋困得睁不开眼睛躺在床上，他才准备离开。 好了，我走了，早点休息啊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。 好，知道了。婆婆妈妈的。沈秋翻了个白眼，突然扭头认真地说， 什么时候找个女人照顾你吧，否则你真的是越来越磨叽了。 栾池轻笑， 心里早就有人了，等过段时间她回来了再告诉你。 沈秋微微一怔，一个机灵从床上坐了起来， 我认识吗？ 这还真是个爆炸性新闻，栾池这厮竟然也老树开花了。 你认识？ 栾池好脾气地解答， 具体是谁先别问，等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。 说完，男人不等沈秋继续追问，转身离开。沈秋翻来覆去想了很久，也想到他认识的人里有谁可能和栾池谈恋爱，他想着想着只觉得困意上头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沈秋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，他宿醉在家，睡得又晚，睁开眼时已经是中午12点。 从被窝里爬出来，摸了好久才摸到手机。打开一看，打电话的是陶安可。 你在家里？ 对方的口气很是急促。 是啊，你不打电话过来的话，我还在睡觉呢。 沈秋哀怨地回答。 内部消息，沈成阳昨天晚上死了，警察在调查他的人际关系，很可能会去找你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。 陶安可口气急促地说。 沈秋愣了愣，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。 你说什么？ 沈成阳死了？ 陶安可一字一顿地说道。 你自求多福吧。 沈秋挂了电话，有些怔然地放空了眼睛，直到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他才匆匆爬起来开门。两个警察出现在门外。 您好，请问是沈秋吗？我们是秦城刑警队的，有些事情想跟您了解一下。 沈成阳死了，死得相当凄惨，他在夜总会的包间里被人钉成耶稣十字架的样子，血流满床。沈秋看了几张照片，只觉得胃部翻涌，想吐得很。警察局灯光昏暗，沈秋坐在审讯室里，忍不住揉了揉额头。他面前坐的一个女警颇有几分同情地看着他。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昨天应酬完以后就回家睡觉了。如果监控器拍到我出门，最多是梦游。我不觉得我在梦游的状态下可以心思缜密地进行一次谋杀，而且是这样的谋杀。 沈秋的口气颇为心有余悸，毕竟沈成阳的死状实在是太惨了。他被叫来警局配合调查，警方抽调了小区的监控录像，录像里不但录到了前天他和沈成阳的冲突，竟然还录到他昨天半夜一点离开了小区。动机有了，不在场证明没有。据说交警的监控录像还拍到了他的车出现在凶案发生的夜总会周围。 有没有搞错？明明他整晚都在睡觉，车怎么会被开走？而且今天一早车是好端端停在车库里的。 沈秋自己都忍不住怀疑，难道说他现在病情日益严重，已经到了双重人格的境地了吗？女警也是爱莫能助的样子，以她办案多年的经验，她也觉得沈秋是凶手的可能性不大，毕竟要把死者弄成那种状态需要的力气可不小，沈秋体格娇小，本来就不太可能，所以一开始警方内部并没有把沈秋列为第一嫌疑人。然而小区的监控拍下了一切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他们也是颇为狐疑。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，等尸检结果报告出来，我们会进一步核实，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 正在此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栾池一脸严肃地站在外面。 你好，我是沈秋的代理律师，刚才我已经办完了取保候审手续，现在可以带我的当事人离开了吗？ 手续齐全的话，当然可以。 女警站起来回答。沈秋跟着栾池出了警局，两人的表情都有些凝重。栾池更像是有什么话要说，迟迟没有开口。此时已是黄昏，夕阳西下，满地都是余晖。警局的门口种了几棵法桐。深秋时节，叶子簌簌落下，显得萧索又寂寞。 还有什么坏消息？你一块跟我说了吧。 我承受得了。 沈秋跟着栾池上了车，才平静地开口。栾池握着方向盘，也不急着开车，沉默良久才轻轻叹了一口气。 两个消息，许一晨刚刚打电话给我，说沈成阳的死媒体那边已经知道了，他虽然压下来了，但不确定能压几天。沈氏现在乱象丛生，想吃肉的人太多了，为了打压股价，你的事可能很快会被媒体挖出来。 沈秋愣了愣，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栾植这话的意思。事情一旦曝光，那些悲惨的故事很快就会发酵成豪门丑闻，在网络上、媒体上成为其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小三上位，原配自杀，女儿是精神病，儿子被人谋杀，真是一场好戏呀。还有一件事，小道消息，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你的口红，你的嫌疑更重了。栾池重重叹了口气，口气相当的无力。你最近丢过口红吗？我的口红多的是，我哪知道。沈秋崩溃地回答，拜托，作为一个化妆的姑娘和轻微强迫症，哪怕只是她常用的口红，没有三五十支也有二三十支，哪天丢一支两支的，她还真的完全察觉不到。栾池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你对昨天晚上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？沈秋抬头看了栾池一眼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也觉得沈成阳是我杀的？我有病啊，喝到那种程度大半夜的再去杀人？你别激动啊，我不是怀疑你，只是现在各方面的证据都指向你。作为一个律师，我考虑的是如果帮你做辩护，我们也几成胜算。栾池皱着眉头轻声说，如果胜算不大，我们可能会做有罪辩护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什么意思？沈秋眯着眼睛看他。就是说，以你精神不正常作为切入口，哪怕承认你是凶手，也不用负法律责任。栾池双眼清明地看着沈秋，显然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没有情绪，面无表情。而沈秋的火还是蹭蹭地冒了上来。说白了，你也觉得沈成阳是我杀的？沈秋大吼起来，气得脸色发白，立马开门下了车。栾池看他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杀人凶手，他气得浑身发抖，只想远离那隐约带着猜测和指责的眼神。小秋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栾池也只好下车。你别这样，小秋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无奈地说。滚，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律师。沈秋恶狠狠地吼着。他一边走一边觉得眼眶发热，眼泪在眼睛里打转，满心委屈无处发泄。他受够了这样的一天，一觉醒来就被揪到警察局，带着宿醉的头痛被反复盘问了那么久，到头来就连栾池都觉得是他杀了人。他一整天都没吃东西，胃部痉挛的厉害，宿醉的头痛也没有消停，而他现在只希望在这样的时刻有谁可以跟他说一声，沈秋别怕，我知道你不可能杀人。然而没有，连栾池都不信他。沈秋加快脚步，只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流泪的样子。许多年前母亲就跟他说过，女人不要在别人面前哭，哭得多了会连自尊都丢失。沈成阳的死实在闹得太大，沈氏树敌又多，许一晨也没办法一手遮天。不过一天时间消息就散了出去，周一大清早沈秋就被堵在公司楼下的车里没法出门，外面全都是记者，拿着长枪短炮，喧嚣的声音即便是车玻璃也挡不住。沈小姐，你真的有精神病史吗？沈小姐，你是在什么状态下杀死沈成阳的？听说你母亲死前你一直在国外，他临死前有没有留遗言给你呢？比如说叫你复仇什么的？沈秋漠然地看着窗外，这世界上没有人在乎这些问题会给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， 锋利的言语就如同一把尖刀，可以一刀一刀刺在你心间，分分钟把你凌迟处死。而握刀的人就在外面，他们一脸兴奋，贪婪地看着你的伤口，期待看到你的血、你的泪、你的痛苦，以取悦自己，取悦旁人。至于你的死活，没人在乎。沈秋突然想起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集《动物世界》，是在非洲草原上，病倒的牛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，它还活着，只有一口气了。食腐的秃鹫就安安静静地站在他旁边，等着他咽气以后享用这顿大餐。沈秋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那只牛，被一群秃鹫围在中间，只等着他咽气。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他回过神，接了电话，是许一晨。我看到你了，别下车，直接开车走，媒体已经疯了，剩下的我来应付。许一晨语速飞快，背景音也嘈杂得很。沈秋本能地抬头去看沈氏大楼的楼顶，他知道许一晨一定站在总裁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低头俯视着楼下的状况。不透明的玻璃被太阳照得刺眼，明晃晃的，根本什么也看不见。沈秋轻轻应了一声，挂掉了电话，脚下油门一踩，在一片惊呼声中扬长而去。从那天起，沈秋再也没有去过沈氏的大楼，只是整天窝在家里，哪里也不敢去。警方也再没有传唤过他。他在家里百无聊赖，陪伴他的只有日益严重的失眠和酗酒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喝酒被栾池撞见。那天晚上他喝到微醺，没想到栾池会突然闯进来，猝不及防，沈秋甚至没来得及藏起空掉的酒瓶。你在酗酒？栾池因为惊讶而微微走音。我也不想，又没喝多少，可是不喝点晚上睡不着。沈秋无所谓的耸耸肩，他确实已经很控制了，每天晚上顶多就是半瓶的量，微醺的时候躺到床上闭上眼，才能不胡思乱想。你需要看心理医生。栾池僵着脸看他，口气难得的强硬。我会打电话给许崇光，如果他没时间，让他帮忙再推荐其他的医生。栾池，你有病吗？全行程就他一个心理医生吗？沈秋听到许崇光的名字立刻炸了毛，他狠狠地将空掉的酒瓶摔在地上，茶色的玻璃碴溅得到处都是。沈秋呼吸急促地坐在沙发上，恶狠狠地瞪着栾池。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起过这个名字了，发生了那么多事，闹得满城沸沸扬扬，而许崇光无动于衷。他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曾经的情话，曾经的甜蜜，根本就不过是空中楼阁。沈秋比任何人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。多么浅显而简单的事实，有了温琪，许崇光不必再在他沈秋身上寻找寒夏的记忆了，如此而已。他沈秋就算真的被关进了警察局，也不需要许崇光来可怜他。我也不想找许崇光，可是现在这种情况，随便找心理医生，你不放心，许一晨也不放心。但凡被媒体知道一点风声，你的压力会更大。更何况，栾池顿了顿才继续，这种事最好也不要让警方知道。沈秋看着栾池，对方的表情依旧很平静，很淡然，眼神却坚固的冷酷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尽快摆脱许崇光的阴影，更应该面对他，不是吗？栾池补充说。这个男人从来不是什么情感专家，也不怎么炮制鸡汤，但他是个律师，